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出京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机场高速二环到四元桥的出京方向车比较多，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这些路段车多，车行比较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以一首琵琶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晚上好，我是赵亮，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那么这首琵琶行啊，在今年咱们央视非常火的一档文化节目当中，就是经典咏流传当中也被重新演绎了出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确实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乐府诗。在这首诗当中呢，描述了一位琵琶女她的高超的演奏技艺以及她悲惨的遭遇，让我们回到了唐朝末年那样一个腐败的官场之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也让我们遇见了遭遇贬谪愤懑不已的诗人的内心。那么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您一定猜到了，咱们就不用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我们就直说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一件非常非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韵味的乐器琵琶欢迎咱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还有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颜值非常高的一位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是琵琶演奏家，是中央民族乐团的琵琶首席董小林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董小林。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跟大家有互动的环节，我们上下半段都会有关于琵琶的问题向大家提问，如果您答对了呢，将会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互动奖品。今天我们提供的奖品仍然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有四本，包括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两本书《世说新语》和《奢华录》。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加入。这个声音缓慢下来了这一段乐曲呢，这个是张欣提供给我的。我之前没听过这叫什么名啊？ 这叫柳青娘。 柳青娘听着挺委婉的。 根据一首潮州音乐改编的琵琶曲。 那么这首乐曲就是董小林老师演奏的吗？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音乐都是小林演奏的。 嗯，那小林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曲子吧，好吗？ 这支《柳青娘》是潮州的一个传统音乐。潮州音乐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这首琵琶的《柳青娘》就是根据潮州音乐的合奏的音乐来专门改编成了，由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改编为了一首琵琶的独奏曲。柳青娘是一个曲牌的名字。就像我们的词牌，如梦令啊， 醉花阴啊， 对呀、啊，对，就是这样一个，它有很多种的柳青娘。 先麻烦您离话筒要再近一些啊，要不然我们听到声音会有点小啊。 好的， 那么 这个音乐里面，其实它这个潮州音乐是很古老的，它是大家可以听到这种唐宋以来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因为其实唐代它是琵琶艺术的一个高峰，然后在宋代因为有一些战乱嘛，尤其是南宋这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很多艺术大师都到这个南方去了，所以把当时的很优秀的文化都在南方留了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柳青娘》。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刚我们听了一段柳青娘啊，我们这个在文化之门节目当中啊，能够完整的把这乐曲听完，这个时候不多见，主要是因为我这人话太密啊。 对，我提意见了。 啊，对，刚才这个听完之后，虽然我表示没有太听懂啊，没有听懂里面的内涵，但是就是结尾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过瘾啊，就是感觉到这个记忆上还是感觉很复杂的，就是我听着那个声音呢，我能想象到那个手指动得非常的快。 是的，是的，它是从慢 慢到中速，然后到最后的快速，等于民间音乐其实是一种即兴在里面，它基本上是一个主干的旋律，然后慢慢加花，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到最后就像你感受到的那样，就是听上去非常复杂，技巧上确实也是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然后从那个时候收，就是比较酣畅淋漓。 就是说您刚才说这里边有一些即兴的成分是吗？ 这一首没有，但是就是说就潮州音乐，包括中国的传统音乐、广东音乐，它都有一个玩的状态在里面，就像爵士乐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其他国外的乐种，它都有乐手的一个专门的套路，比如说当然他玩即兴也是有一个套路在里面的，和声走向啊等等等等，我们的传统音乐其实是同样的。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是说这首乐曲在改编前它很多地方它是这个即兴的，在改编了以后是被小林的老师刘德海先生确定下来了他的乐谱。 对对，这是一个确定谱。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弹柳青娘的即兴出来的样子都不太一样，但是主题是一样的， 就是还有一个基本的规矩， 对，骨干的旋律是一样的， 这就跟我们看那个词牌是一样的哈，它有这个平仄的字数的各种要求哈， 没错， 这个很相像 是 吧？ 是的， 是的。那小林老师跟我们说说吧，您这个去年我看张欣这个稿子里边写，去年您的这个音乐成绩好吗？音乐方面的工作给我讲一讲。 音乐成绩就是去年主要是在3月10号，北京乐厅开了一场音乐会。 好棒啊！ 对对对，那场音乐会的曲目跟我这张指尖芭蕾的曲目基本上相似。 对，我其实请小林来也是因为去年这场音乐会我没有去听，但是我在我的朋友圈看到很多人都在提这场音乐会，尤其是后来呢，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了有就是我们的刘赞生老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史学家，他评论小林这场音乐会，他那发在人民音乐的期刊上，其实我在他那篇文章后面发了我的文章，那个我当时一看刘老师对小林的评价真的是很高，他就是把小林这场音乐会放到了整个琵琶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去评价，比如说他就是说到唐代这个是琵琶的一个中国的在这个琵琶艺术在世界音乐都是遥遥领先的，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就分文曲和武曲，然后再往后就是清末民初又是流派纷呈，直到现在小林这个阶段呢，它就代表着这个二十世纪到21世纪以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想把当代的琵琶艺术介绍给大家。 好，咱们没听着音乐会没关系啊，今天也有说了这个有这个像基本上有很多曲目都在这张 CD 当中是吧？ 对， 我们都能听上一点点哈。那这样张欣先把我们上半段的题目给大家出了吧， 好 吧？ 问题一啊，明清时期琵琶文曲舞曲界限日益分明，以下哪首琵琶曲不是琵琶舞曲？不是琵琶舞曲哈。A 将军令， B 十面埋伏， C 巡洋夜月， D 霸王卸甲。大家其实即使是不了解， 对，从这个名字上啊应该是比较能够听得出来这个分别啊。这我这是外行，纯外行哈，我还真不知道哈，这个琵琶还有文武之分啊。那次咱们讲古琴说是宫商角徵羽之外一文一武，那是文王武王一人天真闲，琵琶也分文武。 对，琵琶分文武。 这是一早就有啊还是逐渐发展才有的？ 一早就有。这是文武主要是指的琵琶传统古曲来分的。现在创作的乐曲基本上不分文武了，因为整个音乐的概念都变了，创作技法也变了。对。 那您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变化吗？ 因为时代的发展的速度也变快了嘛，像过去传统的文曲都是抒发景色啊，多是宫廷的，描述宫廷女人的寂寞的心情啊， 是这样的一种。那么舞曲，武术的舞嘛，舞曲就是像描写战争场面的。像琵琶的技法，扫弦用的很多的，听起来 十面埋伏， 对对对，这个非常著名的、 啊、 十面埋伏就是舞曲、 嗯、 啊。 嗯， 对。 那现在发展，你看，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疑问哈，你看很多传统艺术都面临着这种革新和继承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啊。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琵琶现在的一种创作，那对于像您说的发展成现在的创作技法，好像跟原来不分，没有文武之分了，是吗？那对于传统的继承和这种革新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您觉得？ 怎么说呢？它混在一起了。就是说现在从1949年到1979年那一个阶段创作的琵琶曲，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弹这本谱子，它的琵琶曲集下面写着是1949到1979、 啊、 那这个阶段创作的我不知道大家应该能听过一首叫彝族舞曲的琵琶曲，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有一首歌跟这个琵琶曲的主旋律几乎是完全一样，999朵玫瑰。 哦， 然后 很熟悉，我好像都想起那个旋律来了。 对对对、 啊、 那个最早我们小时候都会弹那首曲子，基本上它的题材、 啊、 前一段是一个引子，然后第二段是优美的一段主题旋律， 嗯， 然后再来一段快板激烈的， 嗯， 扫弦比较多的这种技法， 嗯， 然后慢慢又回归到主题优美，然后渐渐淡去，是这样一个结构， 嗯， 所以怎么界定它是文曲还是舞曲呢？题材不一样了， 嗯，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它就是更多元化了， 嗯， 那个传统的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分文武，就是包括什么、 哦、 我们明天就讲庙会哈，我们节目、 哦、 庙会上那些就有文会有武会，这个艺术里面也是，包括戏曲里边有文场武场什么的、 嗯、 这些，嗯， 啊，这个写这词也分这个婉约是吧， 嗯，到了现代、嗯、我觉得其实仍然可以按、嗯、就比如说诗经里边它有风雅颂这样的区分， 嗯 嗯、像比如说我们琵琶，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林海的琵琶语、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 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的滴，那个、 啊、这算文算武、 那个、 当然算文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按诗经的分法的话、 嗯 嗯、这个应该算风，它就是流行，一偏流行的这种、 嗯、 风，当时它就是流比较民间，就是包括就是整个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些收集来的， 对， 嗯，像小林演奏的这些呢，它应该是职业音乐家的，这个应该算雅， 嗯 嗯，那我们再来听一听雅的音乐、 嗯、啊，好啊，听一个 春江花月夜啊， 春江花月夜，行，好，我是刚要听这个快马奔腾这个啊、 嗯、 赵灵六骏啊，咱们先听听春江花月夜，嗯， 哎，春江花月夜算文曲，那个赵灵六骏就是现在唯一创作的一部舞曲， 舞曲， 对，那个还是很有代表性，因为现在人没人写舞曲，现在没有那种战争了， 嗯， 对吗，现在都是科技战、 嗯、哎呀，熟悉的旋律来了啊，春江花月夜啊，听上两句。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啊 不由自主的已经吟诵出来了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小时候必备的诗词之一是吧。这个在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场合呀，啊，文艺的晚会上啊，都是要伴随着这样的音乐声啊，来朗诵诗歌，确实很熟悉。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演奏《春江花月夜》，就是您自己的理解，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境界呢？嗯， 首先，《春江花月夜》是一首传统的文学。他在演奏技法的状态上就跟现在我们的创作曲目不太一样。那么他可能更细化到专业的很多演奏方法，比如你触弦的音色，以及你对这个曲子，很多人弹文曲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情感层次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春江花月夜》这个曲子越是文曲，越要有一点点舞弹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已经旋律很优美了。那么我们在优美中要透着一点点刚劲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才更加有骨架，更加能够立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 艺术的那种对比。 对对对。如果你用一个非常很柔美的状态弹一个非常柔美的曲子，当然那个无可非议，但是它会让这个曲子稍微让人觉得有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克制力，就是在他想尽办法表现他的优美的时候，你要让他稍稍收敛一些，更加高级。 这叫禅造林玉静，鸟鸣山正幽，是吧？你要表现他的静呢，用声音来表现他的静啊，用这种劲道来体现他的柔美。 对，你说的劲道这个词特别好， 是吧？ 对， 真好哈。行，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也快到了，咱们就欣赏着《春江花月夜》啊，来，张欣给我们公布一下问题的答案。 答案是《浔阳月夜》。其他几个像《将军令》《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这三个明显都是舞曲，因为它表现的那个场面，大家可以想象啊，都是有战争在里面的。 好像这个几位朋友回答的呀，没太听清楚题干哈，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舞曲的是哪一个哈。好，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还是有问题给大家啊。好，那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春江花月夜》，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奖你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部分好像有一点低沉哀婉的意思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情绪？ 这一段是描写的马受伤以后拖着非常疲惫的身躯。对，这首《朝流六骏》是刘德海先生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从技巧上是非常有难度的，就是从专业界来讲，它是现在琵琶创作上的唯一一部的舞曲。但是它又与传统的舞曲不同。传统的舞曲像《十面埋伏》，它描写的是战争场面，但是《昭陵六骏》它掺杂了人和马之间的一种情感。在战场上的那种所向披靡，以及马对主人的对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它又比之前所谓的舞曲定义上在情感上又有很大的升华。 就像您说的啊，这个春江花月夜要用比较舞一点的方式去演绎啊，那么这个舞曲昭陵六骏呢，其实这个当中呢有人和马的这种情感，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古代战场上马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啊，同样呢很多马其实也是精神的一种化身，一种象征啊。 对， 你比如说关羽的这个赤兔马啊，这个赤兔马就挺神奇的，要是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你看他一共活了50多岁，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一匹马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但是他就是让这匹马先跟着董卓，又跟着吕布，又跟着曹操，最后到关羽的这个帐下，他是真正认可了关羽是他的主人，所以关羽死后呢，这匹马就不吃不喝，就节烈而死。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上，这就是作者把马化身成跟关羽是一样的一种精神象征。 没错，是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是特别爱马的啊，当然我也没骑过马，我也不会骑。但是你看，这个古代的很多作品当中，就是人与马的那种情深，那就是自己的战友啊，是吧？ 没错。 那么这首曲子我注意到啊，这有11分钟的长度啊。 对，非常长。 这个是不是这支曲子能啃下来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呀？ 是的，因为这首曲子当时也是我首演的，在音乐厅。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本科毕业。对，演了这首曲子，当时演完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它在技巧上是对，琵琶技法上的一个颠覆。它有非常多的新技巧在里面。它产生了，比如说，从开始的马从远远的地方马蹄声，从远到近踏着铁骑卷土而来的那种状态，是以前琵琶舞曲里没有的。因为以前表现舞曲最大的技法就是扫弦。琵琶是一个张力非常大的乐器。在民乐里琵琶是民乐器之王了，应该是。因为它技巧本身就非常非常多，然后它可以表现像文曲很柔美的东西，又可以张力大到战争场面。所以那这首舞曲跟之前不同的就是它让琵琶的音响变得滚动了起来。他借鉴了一些吉他上的技巧和琵琶自己的技巧融在一起。那么琵琶就产生了弹和声的可能性。分解和声。那么在以前的舞曲里这些是都是没有的。 好， 对， 创新了。 对对对， 创新 了。 那有没有批评的声音呢？暂时还 真的没有批评的声音。这个曲子因为刘德海先生他首先是一个琵琶大师，但是他大概创作了，到现在为止创作了有30多首琵琶作品。在专业界音乐学院包括各种比赛都是必弹的曲目。对技法的创新带动了琵琶的发展，是非常可以载入史册的。 对，当代的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对。 那我觉得，小林老师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哈， 对， 跟刘德海老师来学习。 当然。 好，那一会儿我有一个重磅的问题要问您啊，咱们先抛出咱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 好 吗？来，张欣继续给我们出题啊。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中有没有就没有出现琵琶的诗？ 咱重新说一遍啊，别有没有、啊、好吧，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中没有出现琵琶的是哪一个？ 对， A 是水浒传， B 红楼梦， C 三国演义， D 西游记。不是哪一个啊，这是多选题 哦。我觉得西游记肯定有吧，我一回想这个西游记电视剧里边是吧，好几个弹琵琶的妖精呢好像。 对，你已经帮大家选出这个答案其中的不是的一个了。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如果您答对题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小奖品，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有四本，包括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两本书《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好，那我们就继续听着这个昭陵六骏啊，我来推出那个重磅的问题啊，问一下小林老师。刚才说到您的老师啊，也说到你的这个演奏的记忆的这个演奏的乐曲，它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性的啊，技艺也很高超啊，难度也很大。那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您的学习琵琶的经历啊。 学琵琶的经历，那就是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给我洗手，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手很脏，洗手，冬天呢手特别凉，就在那个热水里泡着，然后我妈妈就说，哎呀，你这么漂亮，这么大的一双手，手指这么长，不学点什么东西真太可惜了。后来 弹钢琴吧。 对，那时候说的没错，是不是？那时候风靡的还不是钢琴，钢琴可能比较贵，就在那个年代，电子琴那时候非常风靡，家家都 暴露年龄了啊！ 对， 您可以决定是不是说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啊！对，但是呢，但是我的父母他们非常喜欢京剧，喜欢我们中国的东西 啊， 所以我的父亲有一个战友是在乐团里，就是弹琵琶的。但是当时我很想学古筝，我觉得古筝电视里看过穿着大裙子很美、古装电影、那小姑娘嘛，然后但是没有找到古筝老师，就学了琵琶。我遇到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特别的好啊、当然他也是我爸爸的战友，没有收过我一分钱学费，而且他上课非常认真，他给我打下的基本功非常非常扎实，这对我能够走到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接着就是第二位启蒙老师，这个老师教了我一年，第二位启蒙老师是第一位启蒙老师的学生，他也是分文未取。我真的非常感慨那个年代老师的那种品质，他会骑着自行车到我们炎热的夏天来家里，来检查你有没有练好。当然那个父母的配合也很重要。对，所以我的基本功非常扎实，然后 还有自己的喜欢也很重要。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朋友圈里发过一篇文章，你不喜欢弹琴和你喜欢弹琴，只要你练了，其实都能弹好。就是说，首先练琴技巧是一个熟练工种。当然你喜欢呢，你可能在音乐方面更加追求的更多。 对， 然后后来就考上了音乐学院，考上音乐学院以后就接着上大学就 研究生， 对，研究生就一直跟刘德海老师学习，到现在我也会经常去他的家里跟他在上课，再去充充电什么的。 听得出来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可能痛苦的他没说啊，就是还是一帆风顺的啊，但是就是听您刚才的表述， 想听我的血泪史是吧？ 我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你看我也是刚刚有了孩子，孩子也不大啊，如何就是帮助自己的孩子去找到 找到他的兴趣啊，或者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啊，我们也经常看到，在北京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成人钢琴啊、 嗯， 就是完成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没有完成的梦想。 嗯嗯、 我们知道这个尤其学音乐啊，就是人他很难去就是。跟自己的惰性去做斗争，或者说当你遇到比较痛苦那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是吧，你弹特别好，自己享受音乐，哇好快乐，然后自己好帅好美，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当你遇到弹不下去的时候，或者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 嗯、 那时候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放弃了， 对、 啊、 没错， 然后还会为自己去找很多借口、 啊、 我就是其中一个、啊 哎、 对，我那血泪史我就不说了啊，今天主要说您有没有就是你肯定不是说一学上你就想啊，未来我就走这条路了， 对 对吧？ 是的、 嗯， 但是这个就是说，嗯，先说孩子吧，孩子学乐器， 嗯、 首先父母肯定很喜欢音乐、 嗯， 因为我的父母很喜欢。第二，孩子他有时候会对某种乐器会对音乐他产生好感，父母会发现他这种喜爱， 嗯、 然后就先让他去学钢琴啊，学很多乐器，起初都是像你说的那样。都三分钟热度很高兴，当他发现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不学了。对对对，我小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父母帮我坚持住了。 嗯 嗯，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学乐器的好处。学乐器的好处不是说将来、 哎、 对，当然是我将来可以弹出很美的音乐，别人会觉得哇你很棒，你自己也会享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学会了克服一些困难，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忍耐、 嗯、 从此以后你就会有这些品性，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抗压能力比较强吧，现在比较、 嗯、 尤其是教育孩子来讲这一点很重要、 嗯、 那么你经历过这种通过努力通过痛苦最后换来了成功，这种经历是非常珍贵的，所以、 嗯、 学琴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你有一种不怕困难坚持的品质。 嗯，而且我看您这个音乐的长度啊，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这不能叫忍耐力，我觉得应该是叫保持专注啊。 对， 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没错， 我刚才看到这个《天地歌》有22分钟、 啊、是的是的，学琴也会让你很专注 啊， 锻炼专注力。 而且小林对这个音乐的演奏的一段评价我印象很深，就关于心手合一、 嗯、 啊、 嗯、 你说一下。 其实心手合一这个词也不是我说的、嗯、当时是他们写文章的人，他们对，当然这样的理解也没有错。 嗯、 所谓的那个心手合一就是说我想弹出这样好听的音色来，我必须要通过技法来表现出来。 嗯、 对。为什么说演奏的技术很重要？有人经常在讨论音乐重要还是技法重要？ 嗯， 这两点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首先你要有一个过硬的技术，你才可以表达出你心里所想追求的那种音乐层次。 嗯， 因为非常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你音乐的品格品味。 嗯， 这 是一个实现的基本的载体啊！你没这个，你想表现也，你心到了手也到不了，也出不来。 你的心是你的音乐层次， 嗯、 是你的、 嗯、 品味的高低的表现。 嗯， 你的技法是这个是 硬功夫一个通道， 对，通道、 嗯， 这是通道、 嗯， 所以这个必须是过硬的，以后才可以讲到你的 音 乐的品味的高低。 境界， 对对对 嗯， 我其实是看到小林写的那一段话，我现在重复不出来那段话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就特别想请小林来，因为其实我和小林是同学， 嗯、 我们可能有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的成长。 哦、 到这个时候，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是。能理解他了， 对对， 才告诉我是同学、嗯、啊。 对，咱们再听听音乐吧。 嗯，其实好啊， 这段《天地歌》我很喜欢。 嗯， 这个是也是一个最新的作品。 对。 听到了钢琴声。 对。 这首《天地歌》是我音乐会的时候违约的一个著名作曲家张昭先生他写的，是琵琶与管弦乐队的协奏曲。 嗯， 但是这个录音是用的钢琴版，也是张昭老师自己亲自演奏的。 嗯， 这首乐曲20多分钟，你说的很长， 是啊，这快赶上一段书了啊。 是的， 22分04秒，我的天哪。 是的，是的， 演奏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这首也是现在琵琶协奏曲里创作的一个即将成为经典的乐曲，我认为。因为它首演以后非常轰动，既有技术性又有欣赏性，也就是说专业界人对他的创作技法非常认可，那么不是学专业的老百姓听到他觉得非常好听。 嗯， 对。然后张昭这个作曲家他对这个作品的介绍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啊，他就是说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两部小说，一个是他们做这个作曲家他是云南的嘛，云南那边的一个英雄，关于英雄和爱情的传说，另外一个就是沈从文的最具人性美的小说《边城》。 嗯 嗯，他就是说一个是为了美好与爱敢于去用生命去挑战巨大的灾难，另外一个是用爱去等待美好，用一生去等待美好的爱情。 嗯，就是这是这一段乐曲的灵感的来源啊。 对， 嗯，好啊，咱们这个聊着聊着呀，时间都快到了哈，还是先把咱们问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好吧。 嗯，答案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哦， 里边没有琵琶， 这两部是没有琵琶的哈。 对， 那么《红楼梦》和《西游记》是有琵琶的，《红楼梦》的琵琶在哪里呢？ 在第54回里边，贾母在他一开始是在听说书，但是他不想听了，他就说，那个你们俩来对谈一段将军令吧。 哦。那个当中有琵琶，那《西游记》是我像我说那样吗？有、那个、 是的，是的， 有很多妖精弹琵琶， 这不是天神啊？ 天神，天神也弹琵琶啊？ 对对， 我记得有一个， 对，有一个蝎子精也弹琵琶， 对 对对， 弹琵琶的都有共同的特点啊，都很美啊、看到小林老师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感叹啊？ 不不不，我对琵琶的理解并不是很妖艳的那种美，对，你看弹琵琶的有天神，是琵琶其实是一个像法器一样的，很有威慑力的乐器。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很多人把它弄得很妖娆。 但是我觉得呀，要想女孩子要想变美啊，要想羞耻自己的内心，弹弹琵琶是 就要像小林这样。 谢谢。 好，我们来用在音乐里面 结束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啊改编版的任嘉伦演唱的琵琶行啊，咱们热闹热闹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小林，感谢张欣啊，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一场风流要我大仙，草草如细雨，小仙仙仙如私语，草草切切做大胆，当上珠落玉盘，大仙小仙如私语落玉盘，大仙草草如细雨，小仙写写如此语，如此语，草草写写做杂谈，大树小树落玉盘，落玉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歌舞盛夏聚会直破冰点，5月12号至5月14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到没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小心海参的许莹。 那么在我们北广平台啊，海参呢可以算得上是每一位会员都会购买的一款产品，有平台的保证，他们更能够放心的购买。而在众多的组合当中呢，小秦1380的这个组合啊，可谓是重复购买人数中的明星产品了。 对，因为这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组合，也是为了小秦姐让大家都全民吃海参。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批发的组合，一个量贩的组合给大家。 因为这个海参大家都知道的好哈，里边有这个海参皂袋呀，什么海参粘多糖啊，胶原蛋白呀，精氨酸呀等等，这些都是海参的这个当中的一些有益的物质，对人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